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安枕的推论之下，密室杀人的凶手竟然是安家的两个保姆。 他们跟陆家人到底有什么仇啊？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杀手？而且就凭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的， 陆毅实在不敢相信摆在面前的这个结论。他们跟陆家的仇可大着呢。安枕的视线转向了王芬。陆家的女佣和陆里先生都是红绿色盲，你们觉得会有这么巧的事吗？ 难道 凉凉终于也发现了真相？之前在讨论色盲基因遗传问题的时候，我已经说过，如果女儿是色盲，那么父亲也一定会是色盲。听到这里，陆里终于坐不住了，他突然站起身，激动地大叫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安枕却仍然自顾自地说着。还有陆医生刚才也说了，扁平足有时会伴有脚底疼痛的症状。旋即他打量着一脸惊骇的陆毅。陆毅先生，记得那天我来陆家宅调查的时候，你说你脚痛的要回房休息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是不是也是扁平足呢？ 我 陆毅的额头直冒冷汗。扁平足属于常染色体上的不完全显性遗传，也就是说除了遗传因素之外，扁平足还可能由其他后天因素造成。但是在陆家同时出现两个扁平足，这是不是也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呢？安枕的双眼始终审视着陆毅。王芬突然抬起惊愕的脸。面对现实吧，各位，刘艳红和范小晴正是陆里和陆毅的亲生女儿，是20多年前被你们丢弃在胎湖里的两个女婴。 不会的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够了！ 陆里脸上的表情凝固了，五官极度扭曲。 是他们，真的是他们。 王芬的情绪也逐渐失控，边上的陆文龙不停地安抚着他。安枕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 也许小红和小晴已经认不出当年救下他们的王阿姨了，当然王阿姨也认不出他们了。听到事实之后，陆毅和陆里同时恶狠狠地瞪向王芬。总之，两位当年差点被杀死的女孩通过某种途径混入了陆家，在20多年后成了陆家宅的女佣。我想来到陆家以后，他们一直在伺机报复，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向当年遗弃并试图加害自己的陆家报仇。他们是被诅咒的孩子，现在要反过来诅咒陆家的所有人，这就是杀人动机。众人一阵沉默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，一时间人们心中用来衡量是非对错的那根标杆倾倒了，视线仿佛被混沌的灰色填满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警员急匆匆地奔进客厅。梁队，发现两名女佣，他们……慢慢说，怎么了？梁梁转过身，警员喘了几口气，压低声音说，他们死了。在警员的带领下，梁梁和冷璇走在前头，杨森推着安枕的轮椅走在后面，陆家的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一行人来到陆家宅后方的树林里，就在靠近胎湖的一棵树下，范小晴和刘艳红躺在地上，两人的脖子上都缠着绳圈，绳圈连接着同一根断裂的枝干，树的周围拦着警戒线。梁梁穿过警戒线向一名警员询问情况。梁队，是10分钟以前发现的尸体。警员指着地上报告着，树上有攀爬的痕迹，应该是两个人爬到树上之后用绳子上吊自杀，但是树枝承受不了两个人的体重断裂了，致使两人摔了下来，但是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经窒息而死了。梁梁蹲下来稍微查看了面部已经丧失血色的刘艳红和范小晴，随后命人把两人抬走。之后警方在女佣的房间里搜到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，上面有一段潦草的文字，经鉴定笔记属于刘艳红。2月3日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孤儿院第一次遇见小晴时，我就有一种熟人感，我们的命运似乎早就交织在了一起。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孤儿院度过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不知道父母为何将我遗弃。小晴也和我一样，我们活得很彷徨。12岁那年，我被一户好心人家收养，比我大2岁的小晴也同时去了另外一户人家。这之后，我和小晴偶有联系，但毕竟相隔两地，我们的联络越来越少，渐渐疏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小晴同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，信的内容让我们极为震惊。信里竟然记录了我和小晴的悲惨身世。在上海的郊区，有一户姓陆的人家，长久以来但凡有女婴出生，这家人就会把婴儿扔到宅子旁的湖里淹死，而我和小晴居然就是当年被扔进湖里的弃婴。我们是堂姐妹，信里还说我们是被好心人救起才被送进了孤儿院。只因我们是女孩，就要接受被抛弃甚至被杀死的命运。信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敢相信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？寄信的人又是谁？带着一连串疑问，我联络了小晴，她也很困惑。一番商量之后，我和他来到这座城市，来到陆家宅，决定追寻真相。在想方设法成为陆家的女佣之后，我们渐渐感受到这户人家的不同寻常。家里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女婴，以及那个叫吴苗的老太太对女性的态度，都让我们不敢细想。而当我见到一个叫陆里的人时，内心深处又涌起一股道不明的感觉。经过长期的潜伏，我们渐渐相信信里所说的内容恐怕都是真的。 我和小青的心里都很难受，但更多的是悲愤和不甘。为什么命运要这样捉弄我们？为什么上天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我们要报仇，我们要以牙还牙，绝对绝对不能让陆山人好过。在设想了不下100种复仇方法之后，我们最终选择了阴咒这种最适合陆家的死咒。陆仁、陆毅和陆礼三家人里都必须各死一人，再让余下的人活在恐惧与痛苦中，我们才甘心。就在今天，我们开始实行计划。在打扫时，我已经把第一颗阴棺钉放进了陆仁的房间。看来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的生命中也只剩下复仇了。刚才和小晴说好了，等陆家的三个人全都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后，我和他就一起自杀了断。希望上天宽恕我们，不要让我们下地狱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棺》，由陈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2月3日写的，这算是提早把遗书写好了吗？凉凉审查着皱巴巴的纸张，至少可以当作凶手的自白，这样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。安枕在轮椅上长舒了一口气，为了复仇，两名凶手杀害陆家三人之后畏罪自杀，真是个悲哀的故事啊。身后的杨森叹息着，闹了这么久，现在总算破案了，真不愧是安老师。这时正在搜索女佣房间垃圾桶的冷璇有了发现，他从垃圾桶里捡出一张收据说，梁队你看，这是一张文具店的收据。 文具店？ 凉凉接过收据，定睛望着。 我觉得挺奇怪的。 这一刻，冷璇果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这封自白书是在所有案子发生之前写的，并没有详细记述整个杀人计划的实施细节。我觉得除了这封以日记形式写的自白书之外，他们还可能写了别的日记。这张收据解开了我的疑惑。就在昨天，他们从文具店里买了一本带锁的日记本，我想他们是想在自杀前把所有的犯罪过程记在这个日记本上，但日记本目前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出现在自杀现场，所以我怀疑刘艳红和范小晴还有别的住处，日记本或许就在那里。 有长进啊，小狼。 凉凉竖起大拇指，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，但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有必要查一下两人在陆家宅之外的住所，或许能找到那本新日记本。 冷璇点点头，一旁的安枕和杨森都没有发表意见。 毕竟凭借过人的洞察力，漫画家安枕已经用缜密而大胆的推理接连破解了3起密室杀人，并且成功揪出了隐藏在重重迷雾下的两名凶手。接下来只要找到那名冒充换锁工和刺杀安枕的男性共犯，陆家连续杀人案似乎就能够彻底的了结了。这是一间老式居民楼的地下室，面积不足20平方米，每月的租金只要800元。地下室的墙壁上布满霉点，里面摆着两张折叠式小床，还有一张破旧的方桌，方桌上堆积着各种奇奇怪怪的物件，包括胸口插着银针的毛线木偶，印着六芒星图案的羊皮纸，锈迹斑斑的方钉，蝙蝠标本，装着不明粉末的符，被蛇皮缠绕的十字架。进入这里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低成本恐怖片的片场。黑暗中，地下室的木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 一束手电筒的光柱穿进屋子，光晕在墙壁上不断晃动，时不时照到几张破败的蜘蛛网。一个人影蹑手蹑脚地走进来，用手电筒照了照屋子里的每个角落。此时人影注意到折叠床的床头放着一样黑色的东西，走近一看，正是他要找的东西。那是一本常见的中学生日记本，侧面有个小锁，但此刻并没有锁上。人影抓起本子迅速将其翻开，然而日记本第一页上赫然出现的文字让人影傻了眼：凶手就是你。这短短五个字就像五把锋利的匕首，每一把都直直刺入人影的皮肉里。刹那间，地下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站在门外的是安枕、凉凉、冷玄和中可。你们！人影错愕的表情犹如白日见鬼。安枕缓缓走上前：我最不希望在这里看到的人，却恰恰出现在这里了。人影语塞。真凶真的是他？冷玄向人影投去疑惑的目光，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张很熟悉的脸。我来说明一下吧。安枕挺直身子，忍受着腰部的疼痛，准备再一次展现其精湛的推理。首先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陆寒冰事件中被消除的足迹。如果按照我之前的推理，凶手是走路外八字的范小晴，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的地方。范小晴扁平足的情况比较严重，站久了脚底就会疼，这样的他真的能够在吊屋顶上爬上爬下吗？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了陆哲南的被害现场。先前我根据桌上的巧克力豆得出凶手是红绿色盲的结论，但是陆寒冰的一句证词给我当头一棒。他说在陆哲南被害那一晚，他从窗口看到了绿色的鬼火。这鬼火到底是什么？听到火这个字眼，我们是不是能联想到什么？没错，就是现场那根烧焦的脐带。所谓鬼火，可能就是凶手在烧脐带时点燃的火焰。当时在门外的中可也是突然闻到了焦味，这就证明凶手是在房间里当场点着脐带的。那么火为什么会是绿色？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。是不是脐带上有什么成分让火焰变成了绿色呢？回忆一下高中化学，在焰色反应实验当中，哪些物质在点燃之后会产生绿色的火焰？不要乱猜了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陆哲南命案现场的另外一项线索。烧焦脐带被凶手放置在柜子里，边上有一瓶翻倒的模型漆，白色的模型漆粘到了脐带上。您不觉得有点刻意吗？陆哲南是个小心谨慎的人，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没有拧紧瓶盖。即使凶手放脐带时不小心弄倒了瓶子，模型漆又怎么会洒出来呢？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凶手布置的呢？凶手为什么要故意撒一点模型漆在脐带上？只要联系绿色的火焰，再把焦点放在模型漆的成分上，谜题就能够解开了。白色模型漆里有一种叫硫酸钡的物质，因为它的耐热耐磨的特性，经常被用作稳定剂加入涂料中。而在焰色反应中，钡盐在燃烧时会产生黄绿色的火焰，这正是鬼火的真相。那么凶手是在脐带上倒好颜料之后再将脐带点燃的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凶手又何必在这之后再把颜料倒到烧焦的脐带上？这显然不合逻辑。仔细推敲的话，只有一种逻辑最为合理，那就是脐带在被凶手点燃之前上面就已经沾染了硫酸钡，但是凶手并没有察觉。当他点燃脐带以后看到绿色的火焰，才意识到脐带上有硫酸钡这种物质，